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第二十一集，庙门口还蹲着一些闲散的城隍庙名吏，这些也算是蓝河的同事，不过他们是地方上的，通常是收编本地的鬼魂，蓝河则直属泰山阴司。蓝河知道阴差做事懒散，也不敢把老鬼托付给他们。 劳驾问一下，是从这里上黄泉路吗？我是东岳阴司新来的，路还不太熟。 阴差们愣愣点头，心说可够新鲜的，头回同行问总部在哪儿，新的够糊涂的。但还是下意识指了指某个方向，只是每个阴差指的方向竟然都不一样。按理来说，无常上黄泉路无需其他人鬼那样麻烦吧。蓝河见他们指的方向不一样，若有所思，一拉老鬼随便朝一个方向走了过去。 走，随我赴九泉去。 他一步踏出去，眼前就一暗，再快走两步，四周的环境开始影影绰绰，扭曲模糊，最后一步右脚刚提起来，四周就变了，低头一看，左脚已经踩在一条黄土路上了。说是黄土，不如说是黄泥，一直渗出泥水，崎岖坎坷，实在不是一条好走的路。黄泉路长而幽深，路上鬼影重重，都在朝着一个方向行进，他们有些手里还牵着牛马，大约是家人烧给他们的纸扎，有些大约犯了事儿，还被押解着呢。蓝河拽着老鬼一路狂奔，一边跑一边喊： 严三哥，严三哥。 黄泉路原是一丝声音也没有的，蓝河的喊声格外突出，那些苍白的鬼影都回头木讷地望了过来，其中有些是同行，亦是一脸清白，偶见两个还伸出手朝前指了指，像是指示他严三还在前头。 多谢。 蓝河胡乱一拱手，也顾不得那么多，往前继续冲。地府的时间比人间要漫长，在拉长的时光中，蓝河也不知跑了多久，才在一座大城前将将追上了严三。城墙高高，大门上篆字刻着幽都，正是地下幽冥阴间都府，门口有两名青衣鬼吏把守，游魂陆续进城。严三正在和其中一个青衣鬼吏说话，还分了他一些钱，仍是满身酒气，似乎还毫无察觉自己丢了一个鬼。 严三哥。 蓝河从后面拍了一下严三的肩膀，严三迟钝得很，一时都没回头。蓝河把严三拉到一边，小声道： 严三哥，你落下了一个鬼啊。 小雷。 严三揉揉眼，慢了半拍才消化蓝河的话，酒都吓醒了，拿起自己的勾魂锁一看，发现末端不知什么时候破了，喃喃道： 哎呀，不妙不妙，勾魂锁也破了，再有一刻钟复命，这下要挨批了。 他看着蓝河勾的老鬼气笑了。 好啊，我就说你怎么殷勤得很，你在酒里做了什么手脚，还敢挑破勾魂锁。 实话说，那老鬼之前被蓝河一拳打得半晕，路上又拽着飞飘，现在还不是特别清醒，和严三对视两眼，轻蔑地笑了笑。严三大怒： 你还敢傻笑。 他怨恨地看向蓝河，都是蓝河把他打晕了，导致他笑起来都不受控制。蓝河举了举拳头，看对方怂了，对严三说道： 先别忙着教训他，让我来试试。 他也不太确定，从自己手上把柳纯阳送的那条五色绳摘下来，又从怀里掏出一张纸，搓了几下，裹在上头，用笔涂黑了，然后续在严三的勾魂锁后。如此修修补补，一霎间看起来又是完好的了。严三又惊又喜，拎了起来。 哎呀，这也能做？ 他诧异地看着蓝河，这不只是印钞机，还是个兵工厂啊。他忍不住问了， 哎，你想不想跳槽啊？啊，不对，应该说调到都府来。东岳阴司，名唤阴司，说白了也就是十殿之一，发展怎及都府好啊。 没想到严三哥和老白也只是表面兄弟，还私下挖墙脚。可是蓝河连本职都不大想做，更何况是跳槽啊。蓝河嘿嘿一笑， 您这样不厚道吧。 公是公，私是私啊。 严三一点也不羞愧，这句话是这么用的吗？ 哎呀，哎，你看这纸呢，是我找阳间警察借的，应该可以抵用一阵，也是第一次做这玩意儿，你先复命再说吧。 好好。哎呀，小雷今日可救了我一遭啊，否则判官指不定怎么罚我了。 三哥，你以后还是要注意一些才是，否则能被灌一次酒就能被灌两次。 但不是次次都遇到他这样的好心人啊。 嗯，是是是是，记住了记住了。 严三羞羞一笑，把那逃脱的老鬼拴在了自己心绪的绳索上，一抹脸， 道恩不言谢，回头找你喝酒。 去吧。 蓝河也松了口气，目送他进城。严三的身影没入了鬼影之中，蓝河回身却觉得衣角被绊住了。他低头一看，好嘛，阴间瘸腿的纸驴应该不多。 啊，你怎么在这儿？ 蓝河还挺惊讶的，立刻抬起头来张望，既然小瘸驴在，那他……无数鬼影重叠间，只见一个高大的黑衣男子站在城内，与进城的鬼魂相逆而行，格外显眼。他也正巧看了过来，遥遥四目相对。 真的是他？ 蓝河没想到在这儿也能遇见宋福坛，前两次还是离魂，这次怎么这样倒霉，被弄到幽都来了？这次不会真的死了吧？蓝河牵着小瘸驴进了城门，到了近前还未开口，宋福坛盯着他开口，第一句话就是： 我没死 啊。 我们都见了三次面了，怎么每次见你我都想问你，你死了吗？ 宋福坛看着他也有些无奈，说来自上次他们见面后已过去近两个月，从春天到了夏天，乍然再见他一下好像活了过来，可事实是目前正处于死的边缘。 说吧，这次怎么到幽都来了？这里离死可真的只有半步之遥了。 蓝河问道。宋福坛也不是第一个来这里的活人，有些生魂被勾错了也会来到此处，无常做事也没有百分之百正确的，有的好运遇上城隍判官之类，迅速理清误会，还能及时回去，也就活过来了。运气差一些，走程序来不及，那就惨了，只能去枉死城，毕竟魂魄离体太久，回天乏术。 着了道啊。 宋福坛简单解释了几句，群鬼环伺对他来说都是常事了，只是这一次遇到了格外奸猾的妖邪，虽迷惑不了他也动不了他，却设法偷偷把他系在鬼差的勾魂锁后头，一路竟给拉到黄泉了。宋福坛挣脱不得， 但好在小瘸驴一路拽着他，又去鬼差面前蹦跶，这才得以脱身。只是那个鬼差也不知是急着复命还是偷懒，把无意跟着自己回来的生魂丢在城里就不管了。宋福潭摸了摸衣下的念珠，这念珠到了幽都就跟夜明珠一样，一直散发着点点微芒。只听他淡淡道， 一直没有等到城隍或者判官，刚才本来想硬闯了，以后被阴间算账总比去枉死城好。 哦，你艺高人胆大啊。 蓝河听他说来，虽然语气平静，却知道惊险之处。而且他还不是只遇到一次两次这样的事，而是不停被骚扰，稍有不慎就危及性命了，简直是一直在生与死的边缘疯狂徘徊。也难怪人都到黄泉了还能这么淡定。 硬闯还是有风险，不如这样吧，你跟着我试试吧。 蓝河琢磨道，他好歹也是个无常，也许能混过去。宋福潭哪有半分犹豫，立刻答应了。蓝河原是想问问严三可有什么门路，但严三去复命了，写信给老白他又忙着，宋福潭已经在这里徘徊许久，可能都想硬闯了，时间呢又不大够，蓝河决定直接上。他用勾魂锁往宋福潭身上一绕，小瘸驴也跟在后头往城外走去。进城容易出城难，而且当蓝河换个角度向外时，就发现来时的路也完全不一样了，虽然还是黄土泥巴，却连方位都不同了，应该是防着鬼魂半道逃跑。在门口，两名看着懒散的青衣鬼吏拦住了他们。进城的多，出城的少，多的是有差事的，宋福潭就格外显眼。他们指着宋福潭道， 鬼魂不得出城。 蓝河不动声色地道， 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个呢是我带来的生魂，弄错了啊，正要送他回去。 鬼吏看看蓝河，这倒是个鬼差，其中一个问道， 哦，可走了程序，批下路引。 果然，即使蓝河是鬼差也要走流程，而且很繁琐，正规路引挂着阎罗像，下面要盖三道印，分别是阎罗王、幽都城隍和县府的印像。宋福潭根本等不起，蓝河也不慌，亮了亮自己的文牒， 两位官爷不好意思啊，我呢是东岳阴司的无常，来这里是找无常严三有事，这个鬼魂只是我错带来的，本教在外头等，不小心进来了，要报错啊，我也只能回东岳报告啊。二位，先前你们也看到我和严三哥说话了，大家也认识，能不能通融通融啊？ 蓝河塞了些元宝过去，幸好他为了不孝子随时准备了一点在身上。其中一个青衣鬼吏收了元宝，一看成色心中一喜， 哇，原来是东岳阴司的哦，看来你们最近收成不错啊，平时可是辛苦得很啊。 蓝河大方，他却是骤起贪念，觉得这元宝不够了，说着这话脚下不动，仍拦在门口，充满暗示地看蓝河。蓝河一时无语， 哎呀，这个其实混得也不怎么样，既然这样，让他在城内再等等好了。 他默默伸出手去抠那贪财鬼吏手里的元宝，倒是放手啊，不办事还拿钱吗？蓝河加大力度继续抠，贪财鬼吏大喊一声， 爸爸且慢。 贪财鬼吏嘿嘿笑了两声，趁蓝河一愣，迅速把元宝纳入怀中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 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